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嘅線上談。我今日請到嘅嘉賓咧，就係識咗好耐嘅朋友啦，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嘅高級講師啊，蔡志強，多謝你嚟。 大家好。 咁咧就今日想講下幾樣嘢嘅，因為蔡志強係除咗高級講師咁就教書啊，做研究啦，但係亦都做好多評論啊，寫文章啊咁。咁今日都係環繞住即係呢幾方面嚇。嗱，因為早幾日就話蔡志強寫喺《明報》筆陣就都寫咗好耐，咁咧就寫告別嘅一個專欄，裏面就提到就話寫咗好似都改變唔到啲咩嘢咁樣啊。咁但我見你同傳媒即係做訪問咧，都會話都會繼續即係做下評論啊。譬如話上嚟下我哋啲節目，同啲朋友即係分享一下啲睇法。但如果係即係覺得冇用，影響唔到咁評論咁個分別會係點樣？即係會唔會係一個文章個平台，或者會覺得即係已經真係冇咩用咁？但係聲仍然要講嘅，個諗法係點樣嘅啫？ 其實喺《明報》咧就寫咗，即係用專欄嘅形式咧，就寫咗15、16年。咁亦都寫咗900多篇，咁其實寫一個專欄係好疲累嘅，即係你要寫2000-3000字，咁跟住你要準備材料，準備個觀點，咁你當係對自己嘅要求啦。如果周街都講緊嘅嘢，我通常就唔寫嘅。咁如果你要寫嘅話，咁你都要寫一啲即係其實唔係太多人講。咁同埋譬如最近我寫嗰、那個中共創黨歷史系列，寫咗6篇，嗰度其實我係睇咗好多書先寫，咁咪抄咗好多即係史料先寫。咁變咗你寫一篇文嗰個對我嚟講係一個負擔，每你寫一篇400個字嘅文章就唔係好係負擔，你寫一篇2000-3000字嘅文章咧，你就要有材料、有鋪排、有觀點，嗰個係一個負擔。咁所以本身嗰樣嘢令到好攰。咁而呢一個情緒最近都唔好。最先嘅就係一啲民主派嘅朋友被拉。咁嗰啲都係識咗好多年嘅朋友，例如可能何俊仁啦、李永達啦等等，咁我陸續續咧都其實最近其中一樣多做咗嘅咧，就係同一啲民主派朋友咧食飯，基本上單對單啦，或者少數嘅，咁就同你傾下偈。咁因為我唔係好知道，即係呢樣嘢係一樣而家最唏噓。我同你食完呢餐飯之後，我究竟會唔會短期內見唔到你嘅？咁因為好多人都有即係所謂啲訴訟喺身。咁我希望能夠面對面話俾你聽，我尊重你，我咁多年嚟我好尊重你。咁但係其實都令到你個心情係好差。咁我最近大家知道呢幾日嘅事啦，就唔止係呢一個民主派，基本上係蘋果，好多朋友都又係識咗好多年，到而家安危未卜。咁就嗰樣嘢影響到我相當之大嘅，即係你個心情係好惡劣。咁好傷感。咁仲要去寫一篇文章，個負擔又好大，再加上即係你影響唔到啲乜嘢。我其中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我90年代，可能Chris 你記得啦，你真係好資深嗰陣時有香港選舉制度嘅爭論嗰10年。咁我寫咗好多選舉制度評論嘅文章，當時喺香港馬學都未翻嚟，咁我係唯一一個。咁你覺得寫嗰啲嘢有啲用？譬如多議席單票制，我寫了很多文章去批評他和他的缺點在哪裡，那雙議席單票制都不是今時今日的，在90年代其實已經提過了。你那時發覺其實是可以影響，即是那時他可能還重視一些民意，重視一些即是可能學者意見，最後沒有用到多議席單票制。但到今天我寫7篇，即是很多細節都拿出來討論，寫完又怎樣？原封不動照過，那你那種對比很強烈。即係如果過去20-30年，我覺得即係你去寫一啲嘢，仲會有一啲人去關心，然後可能有啲官員佢唔會高調咁做啊，佢會私下同你傾，然後交流一啲意見，然後覺得即係想聽多啲你嘅諗法。近1-2年，我估完全冇曬。咁你就會覺得我要花咁多嘅心力去做，然後嗰樣嘢其實可能係對個政治嘅現實冇任何改變。世界上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你写政治评论是讲道理，但是现在这个是一个政府完全不讲道理的这个即时空来的，你写做什么鬼？他懒得理你的。为什么蔡玉玲去查车牌要被人告要罚钱？为什么一个大公报的最后政府这个撤销的检控 他甚至解釋都不需要跟你解釋的、嗯、即是現在到了這樣的地步、 嗯、 那你再講道理有什麼用呢這樣那所以就想想既然都這麼累了我也有第二些東西要做、 嗯、 我想 先完成了那些東西 但你會即是一些評論的東西譬如說一些即都不斷會很多事發生即是你都會出來講東西 評論我會照做的因為我剛才講我不太想想到那個地步其實很多記者當日已經問我你會不會不做評論的、 嗯、 我們很擔心、嗯、我明白他很擔心的、嗯、因為我有時我跟一些朋友說我說馬學等等可能是香港最後一代的學者評論這個時事因為我們很多年輕的這個即是一些學者朋友他其實的憂慮是很大、 嗯、 喂我不太同了我隨時可以退休、 嗯、 那也都我講了三十年我基本上面大概掌握講嘢嗰個分寸，即係邊一啲説話可能係會起到一種好大嘅呢一個反彈、 嗯、 然後可能會誤搭一啲紅線咁樣，同埋嗰樣都真係可能最關鍵，我真係就嚟退休，冇、嗯、乜所謂啊！如果唔得嘅話，咪算咯，唔鬼做都，我聽日唔做呢份工得、 嗯。 但好多學者即係佢仲有佢嘅事業，年輕嗰啲仲要養妻活兒。咁我呢幾年同我哋傾，佢哋都話：，唉、哎，蔡生唔好意思啊。即係我想低調啲嘅，咁、 嗯嗯、 所以本身你去再去揾一啲學者，即係好難。譬如好多時啲媒體打電話問我：，喂，你有冇啲朋友可以介紹一啲學者講下呢一個中國嘅政治狀況嘅話，可以講嘅，即係有能力講嘅人好多，但係你去揾佢哋，佢哋絕對唔會講、 嗯。 所以我無謂介紹啲名俾你，亦、嗯、都費事即係令到我啲學者朋友覺得你係咪咁樣即係整蠱我先咁樣。 嗯、 你諗下而家嗰個社會氣氛就係咁。咁所以個結論就係、是，如果我即係譬如話突然之間全部都退落嚟，連呢樣都唔做，即時嘅問題就係可能你去揾一啲人去評論一啲社會事件入邊去聽一啲即係觀點都冇。咁我相信可能對香港更大悲哀咯，同埋對成個媒體嚟講都係一個，我相信都係一個打擊嚟。而嗰樣嘢做對我嚟做就比較舉手之勞嘅。我講我寫一篇文係有一篇文嘅要求，我去做一個三十秒鐘嘅 bite 或者一個一分鐘嘅 bite 啫，嗰要求係完全唔同嘅。嗰樣嘢對我嚟講唔係一個負擔嚟。但係寫一篇二三千字嘅文，你又冇乜人寫過，你要有材料有觀點，嗰個有負擔。我想睇下。 你講嗰個選舉制度研究，我哋或者啊，即係後少少再講講翻。首先你提到即係一個，我都想跟進一下，就係過去好似文章嚇，即係有少少作用。其實係咪曾經即係其實真係有啲作用咧？但係而家呢個年代或者林鄭啊、月娥即係做咗特首，甚至會係比之前梁振英、曾蔭權啊、董建華。幾個政府都是撐， 我相信咧，即係喺回歸嘅時候咧，北京仲係比較關心香港嘅民意，所以最後亦都有曾蔭權取代咗呢個董建華啦咁樣。咁喺嗰十幾年咧，即係我覺得文章嘅作用係有嘅。頭先講個選舉制度，另外啲例子你後邊先遲啲先講，但係都係選舉制度。譬如嗰個例子，其中一樣我好努力倡議嘅就係每你選舉每攞一票。能夠攞翻一定嘅錢，咁佢即係 做咗， 咁佢做咗， 咁 即係有好多嘢啦，即係都佢哋未必會高調講，佢哋定唔會高調講聽佢嘅意見，但係問題你知有傾過程，佢有吸納，咁、亦都其實一個變化，2003年之後，2003年係一個轉捩點，之後咧北京係多咗開始咧有人嚟香港收風，同埋聽各方嘅意見。咁我係其中一個有時佢哋都會諮詢嘅對象，咁、個諮詢其實係不斷有嘅，但係喺過去兩三年係開始冇曬，咁我亦都開始感覺到嗰種轉變，就係佢哋開始即係以往會聽，譬如蔡老師你點睇一個問題，然後令到佢哋可能覺得北京啊特區政府嘅施政咧，就避免呢一個即係碰壁或者引起民情強烈反彈，但係過去兩三年呢啲係基本上即係呢一類。所以北京揾你傾偈嘅，基本上變冇曬。其中一樣一次續仍然係好多嘅咧，就係反修例運動。2019年6月之後，嗰兩個月係好密集地揾我哋傾偈。咁就係點解香港突然間會咁嘅咧？你有咩意見咧？咁樣。咁我亦都即係反映咗好多，甚至我寫一啲報告俾佢哋，即係點樣去評論而家香港嗰個局勢。但係最後大家都知道啦，佢又拍咗板啦，就採取咗叫止暴制亂嘅方案。咁都係拍咗板之後就冇乜再見啦。 咁即係喺一個歷史入面有一個空間嗰、那個窗口，你影響唔到佢就完曬啦。佢、就採取咗一條比較即係強硬嘅路線。咁、所以我頭先講你，我係感覺到變化，由佢哋揾你傾傾偈嘅頻密程度等等，咁你開始覺得而家我諗佢哋再太重視。 呢度幾有趣，因為中央喺2003年之後發覺，即係50萬上街，發覺即係97年之後，原來佢哋係唔知道香港原來即係有啲咁變化。咁啊，跟住即係嗰啲收風咧，都應該差唔多係半公開咁意思啦嚇，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接觸，學者又好，或者其他界別又好。咁甚至去到即係19，首先你都提到，都想落嚟聽。其實你點樣睇翻轉頭睇翻？照計佢哋唔係冇聽到一啲譬如你啊，或者其他好多人講翻香港狀況。但係點解最後而家反而見到嘅甚至係即係仲壞嘅狀況咧？點樣睇翻？即係點解要搞呢啲咁嘅嘢？但係最後佢完全好似完全冇聽，係咩回事咧？你自己睇翻下。 我再即係回憶個過程，就2003年之後，咁開始咧就有人落嚟問我哋意見，咁就同埋係相當之密嘅，一兩個月見一次。咁係到我唔知2019定18都唔係好記得，咁就開始係相當之少啦。咁到2019年嘅暑假爆發咗反修例運動。在停了一两年之后呢，突然之间又多翻。那两个月是很密集的。就是我想他们是想敲定一个应付的方案。所以他会见。但是当他敲定了一个方案，采取了一个强硬路线，那个叫做止暴制乱，之后又不用怎么见。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估几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个领导是变了。国家领导变了。第二样东西，国际形势都变了。所以本身我相信在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年代，他们基本上便仍然一个国际大格局之下，仍然是跟这个中美关系友好，仍然是合作，所以变了他们采取的一条温和路线，也在香港问题上面希望呢，就是能够市民本身是收货，而不要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弹，然后会造成一个很对立的局面，但是到后来大家知道啦，就是第一，領導人變咗係呢一個習近平。習近平我好早已經寫文章講嘅，就喺佔即係講緊呢一個佔中運動嗰陣時候，我講有多人就認為中央收緊對香港嗰、那個即係權力，其實係因為即係佔中。咁我相信有部分嘅影響，咁但我就係話你唔好目光如豆啦，即係你睇睇國內發生啲咩事啦。國內發生嘅事就係、是、我就係話習近平係新中國歷史上面最形式上面制度權力上面最集中的領導，毛澤東不是。毛澤東其實個權力呢在個制度上並不多的，所以他最後才要搞文革，因為他在個體制上動不到的東西，所以要搞文革。他那個民間的號召力很強，匯力很強，因為新中國成立，但體制上不多，比鄧小平啊、劉少奇分了很多去。但你睇翻習近平上場之後咧，基本上所有權力都集中喺手上，所有領導小組嘅組長而家都係佢。以前講緊江珠體制、胡温體制，而家就唔會有人同你講習李體制。就係以呢個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中央領導。所以第一佢就係收緊權啦。咁你收緊權嘅話，香港都冇辦法脱離呢一個咁樣嘅漩渦啦。第二更大嘅漩渦當然就係中美出現咗個新嘅格局。那個格局咧就係由一個中美關係友好變為一個鬥爭爭雄嘅呢一個咁嘅格局。咁變咗就係話佢對香港問題嘅睇法都完全唔同。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香港人係好無奈嘅。你香港其實嗰個因素，佢以往重視你嘅原因就可能都要諗聽下你嘅諗法，但而家當佢擺喺個國家安全同埋嗰個國際大格局喺最高峰嘅時候，或者係最重要考慮嘅時候，香港人嘅考慮基本上邊就微不足道。 呢、這個大嘅格局，即係一段可見嘅未來，其實都唔會改變咯。應該 我上堂講，即係話，如果大家睇翻轉頭，尼克遜訪華1973啊，希望冇記錯，7273到啦，咁就開啟咗個年代。 那個年代就是中美本身的關係由冷戰進入了這個上升軌，1972-73年到現在幾年、半個世紀、那我就是說國際大格局的變化不會是兩三年的變化、國際大格局的變化可能是幾十年，可能半個世紀，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很悲觀的、就是說即是那一樣東西開始了，換了領導人，最先就是特朗普，很多抗爭派天真地即是將所有希望擺在特朗普，跟住特朗普選輸了就這個即是呼天搶地、我覺得不要那麼天真啦，即是那個是不是一個特朗普的一個問題、現在你看到拜登其實是更加強硬，而拜登跟這個特朗普的不同就是拜登不會將這些變為口舌之爭、而所有都有做緊，跟住我費事在口頭上講一些口舌之爭，咁你見到嗰啲嘢係唔會有變化，所以你即係你以為特朗普即係攞台之後咁樣，咁啊會有啲改變，唔係。咁其實拜登都係走緊嗰條路線。咁所以本身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嚟睇嘅話，我其實係悲觀。嗰、個國際大格局嘅變化已經開始定咗型，咁唔會係兩三年嘅變化。唯獨即係希望大家，我頭先講啦，如果尼克遜之後變化係半個世紀，咁我唔知道。希望冇半個世紀咁長。 首先你講話寫咗七篇啊，應該即係選舉制度完善選舉制度嗰、那個其實係咪真係觸發點？即係寫咗七篇，最後出嚟嗰個方案，即係其實我諗俾好多人，甚至我諗左派都會覺得係即係仲收得緊，仲辣嘅嗰、那個係咪即係最後嘅觸發點、就是？就係唉，算啦，唔寫啦。 你可以咁講啦，同埋嗰樣嘢好痛苦嘅。即是你寫嗰七樣嘢嘅時候，你見到哇，仲越收越緊。佢最先夏寶龍或者人大通過之後都冇咁緊。經歷過嗰段時間所謂諮詢香港民意之後出嚟嘅結果更緊。咁跟住你寫嚟做乜鬼？你寫嗰時候好痛苦，即係寫完之後你覺得啲嘢只會往更錯、更壞嘅方向去走嘅時候咁樣。咁你寫完嚟絲毫都冇變化。咁係咯，即係係相當之沮喪。但是那樣東西就你不說是觸發點，那樣東西加強了你的想法。我就是說，即是我最先開始透露我可能國筆的第一篇文章其實是上年的年尾。那篇文章就叫我每個道別都感恩。到我最後即是國筆那篇就加上告別的年代這幾個字。那如果大家有看開專欄，12月尾我都講緊的了。所以有些人跟你講跟蘋果有沒有關，我沒什麼關的。其實那樣東西是我已經定了的，就是我完之前有責任要做兩樣東西，一樣東西是寫了那個完善選舉制度系列，另外我很想寫的就是中共創黨的歷史系列，他講一些我知道他一定不會講的東西，那現在鋪天蓋地宣傳，但是有些東西他是不會碰的，那我要寫那些東西要寫得很小心，寫得很小心的就是說你找的資料來源一定是他無可挑剔的，那你不可以找一些網絡上面啊等等這樣，而是真的可能我找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你沒有說啦，我找一些創黨這個緣分的回憶錄，你沒有說啦，不要說我作一些東西出來去攻擊你啦，這樣那變了我寫這兩個系列之後，我就想寫完就差不多結束，那這兩個系列我寫了13篇，那變了就是說我不是因為很多人都說緊是不是因為蘋果這幾天你開始害怕，沒什麼關的，那些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幾個月之前定下的東西，我仍然相信我寫了30年評論了30年我做的事是有分寸，所以也都我講過笑話，明報記者訪問的時候我都講過笑話，他都笑，我說明報就出了名戴頭盔行騎樓底，那你說我的文在明報登，我的文會激到去什麼地步呢？咁所以變咗你話啊，係咪驚我明報啲文出事？我話你老闆驚過我啦，即係佢都見到你啲文有事，佢都會同你講。同埋我覺得有個幾大好處，我都應該講下。明報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有篇文星期三登，但我星期一晚要截稿。我結果咧，佢又容許我星期二改嘅，即係篇文就截咗稿噶啦。但係星期二改，咁結果咧，其實寫文係啊，我以前講個林肯嘅故仔，林肯講我寫一封信咧，就等幾日先寄出去。其實呢幾日咧，當你導火下咗，或者當你有啲嘢冷靜咗咧，你其實具體某啲字眼咧，我星期二係成日改嘅。咁我成日講咧，最高風險或者最高危嘅地方咧，就係你成日喺網上一啲 KOL， 你就興之所至就講噶咯，講咗又出唔到，即係收唔翻噶喎。同埋網上嗰樣嘢係 你要 hit way 高，你要啲人货款，你啲人都订你，就一定咧越讲越兴奋。我以前即系二三十年前，我做过呢、這、一个即系封烟节目主持，如果你好冷静、好抽离去评论呢件事咧，你发觉成个节目冇乜气氛。但系当你一讲到好投入，或者甚至系即系吓，即系好亢奋嘅时候咧，咁啲电话系入噶。咁所以我后来都 remind 自己系一个几危险嘅嘢嚟。你不即系你哋有一种冲动，系将样嘢越讲越劲。咁所以我其实到而家都唔鍾意去做一啲即係所谓网台直播节目嘅 KOL， 我都推嘅。嗰啲即係你都系一啲諗清楚，你下筆嘅时候系令你会諗清楚。到头先明报嘅做法，我隔多一日，第二日我头先讲佢哋知，我大段可能大段大段咁改嘅。到即係嗰个工作流程就我写完啦，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晚返去瞓觉，返屋企瞓觉，第二朝瞓醒，其实个段都应该有啲问题。咁所以变咗呢就我明报嗰啲文章，我觉得即系唔系呢个理由咯。我觉得应该冇乜大问题嘅。 而家我谂特别系苹果李平啦吓，咁国安法，咁然后系勾结境外势力啊咁样吓，咁嗰个其实都真系几触动一啲写评论嘅人噶。即系虽然你想讲话你掌握到个分寸。但我想正正好多寫評論做評論咧，而家就係話唔知道即係個分寸係點樣。咁而家你咁睇，即係特別係李平呢個個案咧，其實會唔會係真係落到去把刀啊，落到去評論噶啦？已經嚇。 當然啦，即係我相信而家係會以民事入罪咯。即係就算你唔係即係真係一個組織煽動行為咁樣，以民事入罪。咁所以李平嗰件事，我相信對呢一個評論界嘅打擊都好大，可能好多人都即係以後選擇講少啲、寫少啲。我甚至有唔同嘅記者啦，即係譬如蘋果出咗呢件事之後咧，我有啲記者當然都繼續出嚟講嘢，但我有啲我識嘅蘋果記者朋友都個選擇係想低調啲，即係可能有啲嘢都識嘅，咁佢都選擇低調啲，所以見到呢幾日都唔係好見到佢就蘋果問題即係講任何嘢。咁我相信嗰把刀係喺佢哋頭上，而佢哋感到嗰個壓力係好大。咁所以我就係頭先講，因為一個原因，我純粹好攰啦。咁但我相信因為嗰種壓力而唔寫嘅人係會有，同埋越嚟越多。 講下做選舉制度研究嗰度嚇，香港嗰個選舉制度都相當特別啦，變咗真係做香港即係一啲政治學者做真係做選舉研究嘅咧，都未必即係用香港嘅個案，即係我諗你啊或者茂啊係較為少嘅嚇。其實如果點樣睇，即係而家做咗咁多即係花咗咁多年。過十年嘅一啲研究，睇得好仔細，睇到好多細嘅一啲個數據，即係想從一個學術嘅角度去即係分析個制度。但係而家個制度係變到都唔知係咪仲係一個我哋所理解嘅一個選舉點樣？即係那個感覺係點樣？ 我覺得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以前要寫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相信我係香港唯一一個。可以即係用選舉數據去話俾大家聽嗰個選舉嗰個面貌係點，而唔係即係純粹大家一種揣測。譬如嗰個例子，投票低咗咁多，邊啲人會出嚟投票咧？咁樣，大家估啦。咁但係譬如我就會最後話俾大家聽，從嗰個數據分析，我見到係邊啲年齡層、邊一類人嘅人出嚟冇出嚟投票咁樣。咁呢啲我相信對香港即係大家去認識香港嘅政治面貌係一啲好重要嘅材料嚟。咁所以我覺得係有責任咧。即係每次選舉，我都去做呢個功課。雖然做呢個功課係好辛苦，我同埋要抌好多錢去做。我請咗個助手去幫我做，咁佢我係要俾錢佢。咁而係我自己要揾啲錢翻嚟，然後俾錢佢。包括咗我用我啲即係某一啲收入嗰啲錢去俾佢，然後即係我唔想虧待任何幫我做嘢嘅人。咁你要花好多錢，花好多精神，慢慢亦都覺得年紀大啊。仲要好慘就係你選完之後。即係選舉對我嚟講係嗰幾日係一個好辛苦嘅日子嚟。嗱，你可能要通宵做評論，通宵評論喺選舉日做到第二日嘅十二點，咁跟住咧你要翻去辦公室開始寫文，寫文個過程不斷有電話，包括外媒，包括媒體叫你評論選舉， 咁跟住咧，我覺得壓力極大，即係我一邊要寫文，跟住要衝出嚟。咁跟住唔止我係嗰篇喎，跟住我幾個禮拜要出好多篇。咁但係我覺得嗰個係我嘅責任啦，我唔做邊個做嘢？咁亦都真係淨係得我做。咁所以變咗你要寫呢啲嘢，你對當香港嘅責任。但係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就係、是。未来仲有冇选举咧？咁我都开始谂啦。如果未来有一场选举，我仲写唔写啲文？即系当我去考虑一啲选票，由可能呢、这、一个狄志远咁样，可能郑永信咁样啲票点样走嚟走去？个意义大唔大咯？即系嗰个你仲当佢系一个民主嘅选举，反映市民选民嘅投票意愿，佢嘅政治态度。我想就真的有少少緣木求魚啦，係嘛？啲人問我話最關鍵其實你放邊個入去啫嘛？邊個贏與唔贏，唔係佢得到幾多選民支持。一個好得選民支持嘅人，你唔放佢入去，因為呢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又或者甚至因為佢攞唔到個提名，咁啊結果就零票咯。咁但係佢零票唔代表冇支持喎，代表喺你個關卡度卡咗佢。你放佢入去，唔係代表佢贏咗，唔代表好多支持喎，因為你放咗佢入去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有嘢好清楚噶啦，就我以後都唔會再唔好咁講啦，即係我唔會用以往嗰個方法去再好煞有介事寫選舉評論，然後寫一次選舉之後寫十篇，然後同你做數據分析。我覺得冇意義啊，呢類文章我唔會再寫。咁當呢類文章唔再寫嘅話，咁我又覺得我寫文嘅呢一個責任細咗啦，係嘛？如果呢啲係我必然要寫對香港嘅責任，而家又唔需要寫。所以但係係啊，即係我唔會當係一個以往我哋講緊嘅選舉去睇未來嘅選舉。 係咪其實而家我哋已經會係嗰種選舉係一種內地嘅嗰種講緊有多咩協商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元素嘅選舉，已經唔係我哋可以理解得到。變咗，如果我哋係要去即係理解或者想去分析或者解讀呢啲選舉嘅話咧，係咪真係要由頭重新理解過啊？香港原來有啲咩同鄉會啊，或者啲咩性啊咁樣？ 嗱，具體當然國內制度同香港制度仲係爭好遠嘅咁樣，但我哋唔好將佢變得好複雜。簡單嚟講，選舉咧以往有即係有兩個重要過程。一個就係提名。一个就是最后投票。以往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投票，而我们分析都是那个投票之后的结果。那香港未来的选举和国内的选举呢，后来越来越会接近的关键就是在于投票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提名那样东西，提名的过程协商了。那譬如那个例子很简单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人大了，国家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拿多少票，其实不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投票那樣東西是沒有懸念的。好了，我們投票了，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高票當選的樣。那最重要的是哪裡，就是他為什麼會出到這個候選人呢？裡面那個黑箱怎麼運作呢？那個提名是怎樣呢？永遠都是只有一個人提名的，那個人提名可能國務院總理就是李克強，國家主席就是習近平，不會有第二個人選的了。那未來我們香港是會一樣的，就是說即是最未必是我在說等下，但我在說個提名是遠遠重要過個選舉的結果。 如果咁樣睇，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咁民主派你睇仲一仲有冇意，即係或者民主政黨啦，即係仲有冇意思即係參選啦？二，你估計會係點樣？ 嗰樣嘢我越嚟越悲觀啦。但我亦都我好唔中意喺香港社會入邊一啲好義氣嘅講法。等於你知道我一直反對總辭。切，咁咪唔好去选咯，咪总辞咯。咁总辞跟住又点咧？所以我嗰阵时公然反驳一啲人，例如朱海迪，你成日话即系我哋总辞要话俾成个国际社会香港问题未解决咁，咁你总辞咗啦。咁个国际社会有咩反应咯？嗱，好义气，我觉得呢一类即系某啲抗争派，你成日都觉得我有咁进就去咁进。我总辞就系话俾国际社会个信息，喂，而家去到呢个地步，国际嘅社会嘅信息都有限。如果你总辞本身是要想着放一夜烟花的，那就没意思。等于第四未来参不参选，我知道是很困难，我知道很艰难，有很多东西。但是你不参选也都对那个社会其实是没有冲击的。即是 你以为哦，因此大家会透过这件事去我们叫英文叫 discredit 的制度。什么 discredit 了？现在所有都 discredit 的了。即是可能讲这个苹果日报的 discredit 大不大啊？ 即係嚴重到呢個地步咧，一份可能講緊一百萬人買嘅報紙都俾你取締咗，咁但係又點咧？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我哋唔好有一啲純粹義氣或者純粹放一嘢煙花。我覺得嗰樣嘢真係要諗。但係我亦都當然我知道越嚟越悲觀啦。我唔贊成嗰一種情緒化，即係我覺得太多呢啲情緒化嗰啲就係、是，即係而家好多網上 KOL， 佢哋唔係即係真係一啲對香港有一種長期嘅責任，然後去諗一啲問題嘅人，諗一個制度，諗一個香港長期政治發展嘅人，佢要夠激，佢要過癮，所以就嚇、啊、我哋要點點點，但係跟住你點點點之後點咧？我頭先問，我再做，如果有見到朱凱廸，我都會再問一次。你嗰陣時咁主張總即係總辭去攻擊曬所有主流民主派，咁總辭咗啦，跟住點咧？你話你俾國際社會知道香港問題未解決，後續嘅發展係更加多問題，知道香港問題更嚴重咧，但係點咧？我覺得要諗呢啲問題咯。 喂，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想好實在咁樣去諗啊，我都即係唔講義氣啦，或者係。都冇辦法啦，即係你唔高興都好，但係即係你好現實咁樣落去，就係話有啲議會18個區議會、立法會咁有啲位，咁你如果真係要好現實咁去諗嘅話，有冇得即係即係有冇得諗可以點諗咧？其實 我冇乜一個簡單嘅答案，所以我你問我點解唔寫落去嘅就係話我對某啲問題。不覺得成熟到可以俾一個答案。你問我點做，我都唔係好知點做。我諗呢個好老實。你問我諗，就算你問馬，你問好多人，我相信其實都唔係好話到俾你聽，我哋下一步點做嗰個情況會扭轉。我哋未來面對一個極大嘅不確定性，嗰個不確定性係在於我哋不能控制嘅。就係我如果你翻返我頭先最開始講嗰個國際大格局係好緊要。即係或者甚至中央嘅領導因素嘅變化係好緊要。嗰啲大全香港其實係冇任何影響力，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唔能夠好輕易去講，只要香港人做啲乜，我哋就可能有希望。因為頭先講香港人嘅諗法，其實再唔係一個關鍵因素，所以我要負責咁講，我只能夠講我未諗到，但係起碼我唔覺得我哋要用好義氣嘅一啲講法作為我哋嘅答案。 可以點樣去估計即係？跟住一段時間嘅議會立法會又好，區議會，區議會而家都即係當然啦，宣誓咁都唔知道會剩翻幾多，係咪做補選，亦都真係好唔清楚。個議會會係點樣咧？兩層議會跟住落去。 今日可能有一個新嘅發展，咁我唔知道到大家即係個節目出街之後嗰個發展係咪即係好似而家估計咁發展。那個發展就是會委任這個李家超做這個政務司司長，鄧炳強做保安局局長。剛才很早已經有媒體找我做訪問，我說就是這個就是我所預言的事。我兩年前講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武進民退。武進民退的意思就是說未來呢紀律部隊可能會在香港的政府裏面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講緊個問責班子。之前出現過的就是曾國衛去了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跟住咧就唔係跟住，之前咧就再發生了呢個陳國基做咗特首辦主任，他哋都嚟自呢一個入境處。咁如果而家嗰個講法係即係正確的話，就是嚟自一個警隊的人。就去咗做政務司司長，呢個係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嚟。因為政務司司長是領導呢、這、一個。公務員之手，咁而家咧就交俾紀律部隊去做。咁以往我哋講緊咩人治港啊 ？AO 治港，咁咪講緊一啲基本上邊政務官，講求嘅就係講緊佢哋嘅決策經驗、管治經驗，同埋決策嘅質素等等。當你用咗紀律部隊去做嘅話，其實你就知道嗰個準則變咗，就係我哋講紀律、講忠誠，咁呢啲嘢係最重要嘅。如果要用國內，我唔覺得完全可以類比啊。但係有啲人就話啊，要紅不要專咁。咁但係我哋覺得唔完全係咁。但係起碼我頭先講紀律同忠誠係好重要。咁甚至係凌駕咗決策質素。咁呢一個就係一個頭先講緊武進民退嘅變化。而大家可以預見未來嘅就係話，亦都顯示出一條強硬路線。因為警隊好明顯喺反修例事件入面咧。就得到北京的这个赞许和信任。所以来自警队的两个人分别升了官去做保安局局长和政制事务局局长， 就預示咗咧警隊當日嘅呢一個即係所謂止暴制亂，甚至一條強硬路線，其實得到北京咧即係認同，同埋會長時間繼續落去。如果升咗呢兩個人嘅話，咁所以你頭先問嘅問題，我就會下一步，即係其實都係大家唔好預期有啲乜嘢政治上嘅和解嘅，呢條路線係會繼續。啊，仲有我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就係距離新一屆特區班子仲有一年。 嗯， 以往其實係唔會喺咁嘅情況之下換政務司司長啊，只有一種情況之下會換，就係個政務司司長去選特首。咁可能係呢一個曾蔭權，可能係呢一個啊唐英年，咁所以要換政務司司長，但係大家冇理由相信嚇呢一個張建宗就會選特首啊嘛，即係咁你喺咁嘅情況換，除非即係佢健康等等，你講一啲理由咯。咁但係你而家咁樣做嘅話，就話俾人聽，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新嘅中央對香港嗰個政治班子嘅格局嘅部署，因為以往成日講新班子埋班時間太短了，所以次次都開局不順，就因為那個班子要磨合啊，要去熱身。咁而家咪可能咯，即係我估計咪早一年等啲人就位咯。咁呢個我相信啦，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呢個唔會係一年嘅部署嚟嘅，呢個係會更長期嘅部署嚟。等班人就曬位咯，等下一屆呢一個特區班子上場之後，所有嘢就駕輕就熟啦。咁如果呢個係更長期時間嘅部署嘅話，我頭先講一條強硬嘅路線。对民主派、对公民社会，甚至对媒体，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具体会有些什么做啊？已经游行不批，咁苹果接了很多公务员要宣誓，甚至一些工会做紧嘢啦吓，仲会有些什么想做啊？即系用所谓武官嚟管治嘅話， 我唔想去做呢啲預計啦，做呢啲預計會踩紅線嘅，即係話佢會做啲乜嘢咁樣。但係起碼我講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有啲不切實際嘅期望，好多人都覺得，唉，香港搞成咁，咁所以嚟一屆政府嚟緊一屆，可能呢一個北京就會即係都想有個蜜月期，揾個好嘅特首，然後同香港人可能關係唔好搞到咁僵咁樣。我從來都話：喂，這個你似乎好一廂情願喎。即係我，你覺得而家香港搞成咁啦，香港已經出現咗咁啊，有多人移民啦。咁你覺得個情況好惡劣，但係北京眼中嘅未必好惡劣嘅喎。咁所以變咗，你問我就係話，即係起碼我想講嘅就係，你期望嘅一種和解或者蜜月，或者重新去所謂呢一個修補同香港嘅關係，我相信你睇咁嘅格局之下，就係一種緣木求魚。但至於佢會做啲乜，我覺得就真係呢一個係踩紅線咯，我唔想去喺度估。 你文就寫咗好多告別啦，咁啊又告，咁而家又我哋又告別蘋果啊，好多人有啲感覺就係話，即係過去美好嗰啲嘢咧都要告別。咁我諗你喺學校，你喺大學，中文大學，咁就教學都其實應該好多美好嘅時光。在校園或者過去教書啊嗰種即係愉快嘅日子，會唔會去喺教學嗰度嚇都會係已經係翻轉頭？ 好多嘢有變化啦。第一個變化，疫情嘅變化。過去年幾年半三個學期以上，基本上都係網上教學。網上教學其實就令到大家好多老師都喺教學上邊冇乜滿足感。你对住部电脑，同你譬如喺课室入面咧，你系对住啲同学，你可以从啲同学嘅眼神，知道佢哋系咪听紧你讲嘢，然后咧知道佢系咪投入听你讲嘢。而家你对住部电视机，同学知道啦，基本上大家都会删咗个镜头，你完全系黑掹掹嗰啲，你见唔到同学嗰啲样子，甚至有时你即系嗰个互动系好少的。你喺课室入面系有互动嘅。尤其是我的教書方式，我是不是讀 PowerPoint 的，我 PowerPoint 要準備給你，現在不可以不準備，不準備給學生醫死你 evaluation 的時候，這個老師即不備課，他備不備課的標準就是你有沒有 PowerPoint， 那個 PowerPoint 多長，那個 PowerPoint 我做完給你，但我不讀 PowerPoint， 我就要上堂問問題，然後大家答，當然答案在 PowerPoint 會有的，當然但我希望你最先你不要看 PowerPoint 之前你要答一些問題，然後大家有一種互動，然後大家去思考一些問題，現在沒有鬼曬，你現在在網上教學問問題，沒有人回答你， 咁變咗你好多教學嘅滿足感，大家都發覺係過去年紀係對嗰個教學係一個極大嘅衝擊。 嗯， 咁啊嚟緊好啲啦，即係大學宣布咗九月我哋會翻翻去呢一個課室教學噶啦。 嗯， 咁希望好翻啲，但係我都唔知啊，即係你對好多嘢都產生咗一種，我唔知道係唔係 reversible 嘅影響，定係 irreversible 嘅影響，即係可逆轉或者不可逆轉嘅影響。 嗯， 因為有啲文化冇咗冇咗，譬如舉個例子，你以前可能講緊啊學系入邊師生好多關係、好多溝通、好多文化，咁啊好多互動，師生關係好好，冇咗兩年就可能冇咗嗰樣嘢。 嗯， 新嘅同學入嚟就冇嗰種期望。 嗯， 咁大家亦都覺得即係以往啊好多聚會，而家呢種可能冇曬，咁變咗嗰一種係一種大家冇咗就可能翻唔到嚟影響。 但係嗰個社會政治氣氛會唔會係重 大？咁第二個我亦都想講嘅，即係嗰個係一個疫情嘅影響。因為大家冇曬校園生活嘅影響。第二種嘅影響就係一種政治氣氛。咁你亦都開始問一個問題，會唔會舉報係成為一個新常態？咁啊，呢啲喺國內發生，即係大家知好多啦。咁香港會點咧？咁樣咁啊，好多老師特別憂心嘅，即係當你網上教學嘅時候咧，校方要你錄影，咁你咪更加講嘢小心啲算咯。咁啊，亦都即係大家講嘢，好似而家我即係譬如有時做評論都係咁，你講嘢要小心啲。好似頭先講，你問我某啲問題，我都盡量即係冇喺網上。即係要錄影嘅情況之下答你，咁你上堂你都會講啊，講好多嘢，我盡量小心啲講啦。咁即係咁呢個亦都係大家面對嘅一個新常態嚇。 而家啲年輕學生會唔會有啲説話特別需要想同佢哋講？ 我係好傷感嘅，即係我寫個文章最先俾人鬧，包括咗呢一個某位前特首，我講緊好多學生年輕人係走的。佢話：，你哋得間大學啫咁樣，我都費事同佢反駁佢。你而家好清楚啦，即係我講緊嗰時仲傷感嘅，就係話好多人後生仔都俾屋企送走，或者佢自己選擇走。咁我寫咗篇文嗰時候就俾嚇某位前特首攻擊我，即係你知唔知你間大學個花名叫咩啊？你間大學呢樣嗰樣。咁而家佢啱定我啱咧？大家清楚，所有人都話俾你聽，喺中學入邊一班人走幾個。我昨晚跟某些人吃饭才说哇真的很有趣，他送我女儿去英国一间学校，竟然发觉呢，即是接下来学期呢，在同一间他的中学里面是有几位同学去了这间学校的，搞个同学会都可以，你可以想想那种走是走得多严重。有些学生即是会send电，即是会发电邮给我，就是说蔡老师，好感谢你过去教了这个学期，那我很多谢你，咁學到好多嘢，但係好抱歉，我出年會走，即係我會即係去其他地方，可能例如澳洲、例如加拿大、例如英國，我會繼續進修嘅。咁我都會離開香港，因為我對香港感到好傷感，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所以本身呢啲成為咗，你等於我寫一篇文好感觸，告別成為咗我哋生活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人生八九六四的时候可能还年轻，现在那种感觉是很大，就是告别成为了大家生活上很重要的部分。告别的是刚才讲的朋友、学生，而更重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以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我们长期相信的信念，例如無罪推定。告別的還包括了我們以為不變的幸福，可能很多人香港以前真的相信過五十年不變，那我們可能有一種不變的幸福，那這些都可能需要告別。 好，我們現在就暫時的告別而已，今天的告別而已，我相信很多機會跟蔡志強繼續上嚟，我哋即係線上談中新聞，傾下偈下。咁啊，好多謝啊，蔡志強，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拜拜。